子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国家安全教育活动成效将会纳入到师生评价体系，今年全市2600名普高生将可获得红质奖学金。中国国际游学潜在学生用户600万，小学生家长更愿意选择游学。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教育部近日发布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把教师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工作的表现纳入到绩效考核，作为职称晋升和评优的重要参考，把学生参与国家安全教育活动及相关课程学习情况纳入综合素质档案，作为评优评先等重要参考。教育部表示，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使广大学生牢固树立国家安全意识，是立德树人的重要任务，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国民航大学今年在经济与管理学院试点大类招生，涉及到工商管理、会计学、物流管理、财务管理等5个专业，新增加交通管理、安全工程专业。考生入校之后，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均有机会申请转专业。北京生源单独排队，身体条件符合要求，前10%可以自由申请转专业，不做任何限制条件。记者日前从市教委了解到，2018年北京市普通高中红质奖学金推荐评选已经开始，符合条件的普高在校生都可以申请。今年普高红质奖学金的名额为2600名。国内某知名游学机构发布了2018中国国际游学行业发展报告，报告指出，保守估计2017年参与国际游学的用户规模在86万人次，今年有望达到105万人次水平，并在未来继续呈现扩大趋势。此外，综合考虑目前用户群体的数量、结构、消费能力、游学消费意愿等维度，保守估计现阶段中国国际游学的潜在学生用户群体或在600万量级以上。从调研数据来看，国际游学现有的学生用户当中，女生略高于男生，以初高生为主题，低龄化趋势明显，70%以上的学生能够运用英语写作以及沟通交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所学校的三位负责老师。首先呢，来给大家介绍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招办主任李永乐。李主任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呢，还有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招办老师顾新宇老师。顾老师你好。 大家好。 再给大家介绍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招办副主任邵峰霞。邵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下面我们来有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招办主任李永乐主任还有顾新宇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发布今年学校在京的招生政策啊。今年在北京招生有比较大的变化啊，这个得请李主任给我们大家来发布一下。 好嘞。 嗯， 今年呢经贸大学的变化呢有不变也有变。 嗯， 不变的是我们今年的招生规模应该不会变，在北京招生计划应该会维持2017年的这个规模和人数。 嗯， 那么呢，另外一个不变的是我们的批次不变，我们依然呢是两个批次，我们的提前批所有的小语种大家都可以报考，我们的本科一批是除了我们语言类的其他专业都可以大家供大家选择，所以两个批次。那么呢，变的是我们今年的招生专业发生的变化。 嗯， 那么呢，2018年我们学校启动了大力招生与大力培养改革，完善了学分制管理。所以呢，我们2018年试行相近专业同学院类的大力招生。 嗯， 那么呢，坚持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一个理念，这样呢，经贸大学现在已经形成了5大核心通识教育模块，供大家在大一期间呢，统一按照通识教育模块进行呢培养。 嗯， 大二呢，再进行特色化的专业分流，供大家选择你喜欢的专业。 嗯。 啊，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意味着我们经贸大学呢是由9个大类供大家选择，同时呢还有2个实验班供大家选择。 嗯， 这两个实验班呢，分别是我们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国际组织人才激励班，还有我们金融学院的量化金融实验班。这两个实验班可以供大家在高考统招中进行报考。 刚才您介绍说，我们一共是有9个大类， 九个大类 是吧？ 2个实验班。 九个大类大概都是哪几个大类？ 我这里先列举几个。 嗯，好。嗯， 像我们的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我们今年有经济学类，我们的金融学院是金融学类，我们的国际商学院是工商管理类。那么呢，像我们的国际贸易学院的经济学类里面呢，可以有国际经济贸易、税收学、财政学供大家选择。 嗯， 我们的金融学类里面呢，有金融学、金融工程、投资学供大家选择。我们工商管理类下面有会计学、财务管理、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供大家入校之后选择。 另外呢，还有包括两个实验班，这两个实验班是必须要在志愿填报当中填的， 供大家在高考直接填报， 直接填。 对对对， 这个实验班我们入校之后还能选吗？ 不可以了。 除了这两个实验班，咱们入校之后还有没有学生可以做二次选择的这种实验班？ 有，我们入校之后呢，学生呢可以选择像我们的经济学荣誉学士实验班、跨境电商实验班，还有我们金融学院的 CFA、FM 特色金融特色培养班，都可以供大家选择。 嗯， 我们的卓越人才实验班、中俄经济联盟，包括我们的国际商学院的我们的那个中法兰斯、中德洛特林格项目都可以供大家选择。 这些实验班的项目学生入校之后咱们是怎么来做遴选工作的？ 刚入校之后我们会有相应的学院，会有相应的组织报名测试，重新呢分配。 嗯， 一个选拔的过程， 就是大家都有机会你都可以去报。 有的是在院内选拔。 嗯， 大部分我们会局限在院内选拔，有的是院际之间，就两个学院之间的选拔。 今年我们实行了大类的招生，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想请教一下李主任，同学们在志愿填报的时候是变简单了还是变容易了？ 相对而言变容易了。 嗯，因为他不用再去纠结这个专业了，对吗？ 是的，因为我们是相近专业融合在一块儿。以往呢，孩子们会考虑说，到底我是报金融呢，还是报金工呢，还是报精算呢，老在纠结。所以呢，我们今年呢， 比如说把金融相关的三个放一块儿，减少了大家的纠结的环节。 嗯， 这样呢，而且呢，二次选的时候，你根据你的兴趣，根据你的学习能力，去哪个完全可以再进行充足的考虑我们个人实际情况。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那么往年呢，我们有可能在参考这个分数的时候，他会参考到某一个专业的分数。那现在我们，比如一个大类当中两三个专业都集中在一起了，这个分数在做参考的时候，怎么参考才是比较科学的？ 其实呢，如果说是按大类之后呢，学生报考会有一个相应的变动，和往年分数，比如参照最高的专业还是参照最低的专业。其实呢，因为我们是相近专业，所以大家看专业平均分就可以看出来。而且专业接近度比较高，分数差别也不会太大。 哦， 对， 嗯，那么具体到最近这几年，我们的高考的分数究竟应该如何去参考呢？我们下边是不是请顾新宇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我们学校在北京招生的情况呢，主要是以本科一批和提前批两个批次来进行这个高考的统招。那么以本科一批为例，我们2017年在北京地区文科的最低分是635分，理科的最低分呢是642分。那么基本上我们结合两个批次的具体情况来看呢，文科是要高出我们的这个重点线是70到80分左右，然后理科呢是要高出100分左右。 嗯， 从这个全市的排名来看呢，我们文科差不多是在全市的650名左右，报考的希望比较大一些。理科呢是在全市的排名1900名左右，报考的这个希望会大一些。 来看看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啊。对，经济贸易大学，咱们对这个英语口试有没有要求啊？ 我们学校在这个英语口试方面是没有要求的。同时呢，我们其实在这个单科成绩也是没有具体的要求的。我们如果出现这个高考这个总分相同的情况之下呢，录取到这个经济类、管理类和理工类的专业呢，是优先考虑数学单科成绩高、英语单科成绩高的考生；录取到这个文学类和法学类的专业呢，是优先考虑到这个英语单科成绩高和数学单科成绩高的考生。那同时呢，就是我们部分专业，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文学类和政治类的一些专业呢，是只招收文科生。然后呢，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精算学、金融数学还有电子商务类等这些专业呢，是只招收理科生，其他呢是我们全部文理兼收的。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全为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京林业大学招办副主任邵峰霞主任为大家做介绍啊。那下边呢我们就和大家也一同关注一下我们今年在北京的一个招生计划的情况啊。我们今年的招生的计划现在有没有定下来？ 现在没有定下来。今年总的计划定下来，我们仍然是3400人，和去年呢基本持平。然后分省分专业的计划呢，暂时还在制定当中。预计呢，针对北京来说呢，预计应该是和去年基本持平。那我们2017年呢，在北京投放的普通文理科计划是210人，其中呢，普通理科是180，文科是30人。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录取了自主招生、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还有艺术类等特殊类型的这样的考生，因为他是不占用我们公布的普通文理科计划。那2017年我们一共在北京市录取考生一共是244人。 关注完招生计划之后，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学校今年的专业情况啊。今年有没有新增加的专业呢？ 今年在专业上我们有两个变化。 嗯， 第一个呢是新增了两个专业方向啊，我们都是为美丽中国服务的。 嗯， 一个呢是以这个绿色生产方式为定位的林产化工、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方向，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以绿色生活为定位的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森林康养方向。那这两个新专业方向的开设呢，应该会为美丽中国的这个国家战略储备一系列专门的人才。 嗯，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一个新兴热门专业独立设置。 嗯， 就是把我们原来的计算机科学技术、物联网方向，今年呢是独立设置为物联网工程专业。那新更名之后的物联网工程专业呢，将更加注重考生在计算机、电子信息以及通信工程多专业交叉领域的培养。 来看微信网友胡燕，想请邵主任给介绍一下环境设计专业18年的招生计划 还有17年的录取分数的情况。 我们环境设计专业还有产品设计、视觉传达等五个专业都是艺术类招生的范围。那我们这五个专业是按照设计学类的大类进行招生，那计划呢也就是按照设计学类整体做的一个计划。今年在北京的招生计划是6人，然后因为我们今年在艺术类呢艺术类的这个录取上呢有很大的变动，我们以往是有艺术类的校考，今年呢取消了，所以呢往年的录取分数可能参考价值不是特别大。当然我们网站上有前些年在各个省录取的一个总体情况，考生可以上去查看。 好，还有问说风景园林专业啊，这个风景园林专业这个专业好吗？就业的前景怎么样？ 风景园林专业是我们学校录取分数最高、报考热度最高的一个专业。那这几年呢，受整体的这个人居生态环境的这种美好的诉求的那个影响，我们这个专业呢也是持续高涨。这个专业呢，未来的可供选择的职业方向呢，我们目前的学生主要是可以去园林局、城市研究院，或者是一些园林绿化公司，更可能不被大家所知的就是去一些房地产公司，做一些大的房地产公司做小区的整体的规划设计管理等等工作。 这位微信网友，理科多少名我能进北林？ 理科我们这几年录取情况还比较稳定。在北京理科排名前5500名以内可以考虑报考我们学校。 那您顺便咱们把文科也给大家介绍介绍。 好的。我们去年在北京的文理科提档线和录取线都是610分。从近三年的情况看呢，我们录取分数理科一般是高一本线上70到80分左右。文科呢大概高一本线40到50分左右。排名呢，刚才我说了，理科一般是5500名以内，文科1300名以内的考生呢可以考虑报考我们学校。 老尤问说，北林的园艺等专业需要美术成绩吗？有什么专业的特殊要求没有？文科可以报一些什么样的专业？ 园艺我首先它只招理科啊。我们的园林、风景园林还有城市规划这三个专业，要求呢考生最好有一定的绘画基础，因为他入校以后的好多专业课程跟设计相关。但是呢在高考环节我们是不加试美术的。 那么其他的我们在这个录取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则需要提示一下大家的吗？ 比如说提档比例，那我们在平行志愿的省份是按照105%以内来提档，对于服从专业调剂、提前符合要求的考生，我们承诺提档以后不退档。另外呢，我们录取专业的时候呢，是按照专业级差的方式进行录取，级差值呢暂定为310，实际录取的时候以最大程度满足考生专业志愿的这个级差值为最终设定值。然后第三呢是加分政策，对于享受全国性的这种政策性加分的考生呢，我们是在提档进学校、录取进专业两个环节都认可。还有一个是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我们实行的是不报不录的原则，就是我们只录取报考了这个专业并且达到录取要求的这样的考生，没有报这个专业的考生呢不用担心会被调剂到这个专业当中。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下面呢我们来电话连线上海交通大学北京招生组副组长冯林老师。冯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那么首先呢也请冯林老师给我们来发布一下我们今年上海交通大学在北京的一个招生的情况啊。今年我们在北京的招生的计划还有相关的专业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和变化吗？ 今年的计划呢实际上还没有开始定制。2017年呢我们学校在北京招生总数是30个人，其中校本部的文理计划是合计23个人，医学院理科计划7个人。18年呢在京的招生计划呢还没有确定，具体的招生计划要以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公布的信息为准。那么17年呢我们在北京开设了提前批，当时是有日语和德语专业受到了在京考生的欢迎。那18年预计我们还继续将在京投放提前批专业，另外呢就是专业投放的类别可能进一步增加，在各个批次之间呢会进一步优化，欢迎有兴趣的同学呢继续关注和咨询。 我们在这个 往年的这个招生简章当中啊，都能够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学生入校之后可以参加学校的一个志愿荣誉计划的选拔。这个志愿荣誉计划怎么理解？学生进校之后怎么参加选拔？他的育人的模式又是什么呢？ 我们学校的志愿学院呢，是2010年设立的，它是教育部的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试验计划的一个基地。它的主要的主旨呢，实际上就是培养学术大师。各志愿学院呢，它的师资主要是国际一流的大学的知名教授，两院院士、长江学者，还有一些节庆的获得者。课程设置上呢，就是比较注重学生的数理基础，同时呢，也加大了科研的比重，就是鼓励学生进入实验室，帮助学生呢能够培养科学研究的思路。那么志愿计划的这个申请呢，学生可以在新生可以在七八月份，就是入学之前提交，也可以在大一大二春季学期的时候提交。选拔的标准呢，主要是考察学生是不是有比较好的数理基础，然后呢是不是有科学研究的激情，以及是否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志愿荣誉计划呢，分成理科和工科两个模块，理科包括数学、物理、生命、计算机、化学等专业是统一管理的。工科呢是面向全校所有的工科专业，那么除了国际办学的特区，开设荣誉课程。那毕业的时候呢，符合条件的学生呢将获得上海交通大学荣誉毕业生的证书。目前为止，我们志愿学院的六届毕业生里面，有90%学生继续深造，其中57%呢是被国外和香港的高校录取。32%是在中国大陆继续就读研究生，有68%的学生都是选择了直接攻读博士学位。 其实我听到刚才冯林老师介绍，其实上交大的很多的专业呢都是走这种国际化的路线的啊，大家呢都在学校读书过程当中有这种中外交流的机会。北京的听众呢有在关注的是上交大的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些项目。 我们的就是在北京投放的交大密西根学院和上海交大巴黎高科卓越工程的学院，都是交大本部的一个学院。换句话说，就是学生要必须要达到我们本部的这个分数线，才可以报考这两个学院。 这个是大家在志愿填报的时候，你是可以去选择的，对吧？ 对。 我们这两个学院，它的办学特色是什么？ 一个是密西根学院，一个是巴黎高科。就是我们在跟考生咨询的时候，就宣传的时候也说，就是取决于其实家长更倾向于选择欧系还是美系的教育体系。 这两个学院它的录取的这个分数大概是怎样的？ 他们的录取分数呢，在去年和前年呢，是和我们北京本部招生的最低分数线是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呢，您给我们北京的考生提供一下我们最近这几年咱们在北京的一个招生录取的分数，还有这个排名的参考。 我讲一下近三年吧。2015年呢，我们校本部的理科分数线是689，然后文科是662，医学院是679。2016年呢，理科是676。文科是668，医学院是662。那么我们2016年投放了提前批的日语，当时的最低分数线是652。2017年，理科的最低分数线是664，文科是662，医学院656。那么提前批呢，包括日语和德语是648。按照去年的录取情况呢，就是北京市的理科排名500名以内的考生可以考虑报考我校本部。那么排名1500名以内的考生呢，可以考虑呢报考我校的提前批。我们医学院呢，2016年和2017年呢，2017年因为我们只投放了8年制专业，所以2017年的报考的分数线呢是在北京市的排名要在1200名以内。我们去年是和北京大学医学部在北京的这个医学所有医学的招生当中是并列第一的。 来看看微信网友提的问题，想问一下说提前批录取之后，将来入校之后能转专业吗？ 提前批录取不能够转专业。但是提前批录取的同学呢，可以修习第二专业。 那冯林老师公布一下咱们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个招生咨询的电话。 我们学校呢，因为校本部和医学院是分开招生的。校本部的招生咨询电话是3021342000。 那么非常感谢冯林老师接受连线，谢谢，再见啊！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那么先请邵主任呢先介绍一下咱们北林咨询电话是多少？ 我们两部咨询电话，一部是62338216，还有一个是62338222。 顾老师来。 介绍一下咱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咨询的一些方式。 我们这边的咨询方式呢，一方面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6449-2178、6449-2178，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本科招生网来进行查询，还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智能咨询平台，看我们随时的一个发布的信息。那还有我们就是今年5月20号初步打算呢，想召开我们的校园开放日，那到时候呢，可以让同学们来我们唯一的这个校区，在北三环四环之间的对外经贸大学来小参观和咨询。 好的，那么再次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老师，感谢你们。给大家预告啊，明天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大家提供咨询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华北电力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和西交利物浦大学。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偏南风扩散条件不利，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115到135微克之间，全市各区域的空气质量均为4级中度污染。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来给您介绍一下环保方面的一些知识。温度升高了，要警惕蓝天下的污染。臭氧在常温下是一种有特殊臭味的淡蓝色气体，即使蓝天白云，臭氧污染也有可能超标，特别是随着 PM2.5 浓度的降低，臭氧污染的紧迫性进一步的显现出来了。根据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4月12号公布的数据，近3年2+26城市的臭氧污染物浓度最高值发生时间提前了。原先呢，大多发生在盛夏，而如今的最高值大多集中于5月和6月。臭氧年评价浓度最高值增幅不大，但是最低值却迅速增加。2016年和2017年的最低值分别比2015年增加了41.6%和83.3%。那么，北京大学统计科学中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环境统计课题组也发布了一个评估报告，分析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33个城市年均臭氧浓度一致上升且幅度较大，京津冀地区和晋鲁豫20个城市8小时